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嚟到星期一嘅一劇之本啊，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阿初黄晓初喺度。 Hello， 大家好。 初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阿初，我哋成日咧都话讲一啲经典嘅剧本啦，但系点样为之经典呢？就要好经典啦。我哋今日呢个咧真系超级经典啦。 点解咁讲呢？ 今日呢个系1970几年嘅。 哦， 呢个系 我哋都未出世， 我哋都未出世啦，终于都系。咁啊，1970几年一个超级经典嘅剧本，喺好多嘅一啲即系如果要揀翻啲电影经典嘅话，呢个都会系即系头几个嚟嘅，一定系。呢个咧就系。Godfather 教父啦， 唔够起音乐啊！你讲到咁样，应该系起音乐咁样。 系啊，就系、是、Godfather。咁不如我哋起音乐啦。好啦，喺一首咁有气氛嘅音乐底下翻翻嚟啦，阿初。 系。 其实咧呢、這个电影咧，真系我都要多 謝你， 即 系因为咧我呢个碟咧系买咗喺屋企好耐噶啦，但系我一直都冇睇，因为咧我成日见到嗰个片长呢170几分钟咧，我就会惊，我会觉得要花好多嘅时间，好、有精神先睇到。但系今次你提议咗话，不如我哋讲下《Godfather》，我一直都好想睇，一直都知道佢好知名噶啦，即系好似好寓意住一种气氛喺度啦。但我一直都未睇，我终于就睇咗啦，真系多謝你介绍咗呢一个。 同埋因为呢个戏以前。我睇嘅时候都冇咁详细啦，因为我第一次睇，我估我都几后生嘅，分分钟我都仲未读演艺学院咯、 嗯。 但系系后来我再睇嘅，就因为系个导演就系我哋嘅大师兄啦，即系我好惊佢无啦啦坐低，喂无啦啦提起佢嘅 名作。个导演系你嘅外国读书 嘅。Coppola 啊嘛，系啊 Coppola 啊，就系、 是。我以为系演艺学院大师。 就系喺美国读书嘅时候，佢就系、是、其实系我哋学校嘅大师兄嚟嘛。咁、其实佢每差唔多每年都会翻嚟。咁我都見過佢一兩次嘅，因為佢會翻嚟就係、是、搞一啲，好得意噶。我哋學校咧第一個 school 就係 film television and theatre， 即係三樣嘢係同一個 school 入面嘅。咁、但係都有啲人會係收 film TV 嘅多啲，有啲人會收 theatre 嘅多啲啊嘛。咁、但係咧學校係 compulsory 咧，所有特別係電影電視系嘅學生係一定要做舞台劇嘅嘢嘅。而邊個人提出呢樣嘢咧，就係、是、哥普拉。咁所以哥普拉咧係每年咧都會搞一個 festival， 即係當然啦，而家個 festival 就係以佢命名，唔係走落嚟佢搞啦。咁但係就以佢命名，同埋就係全校所有嘅學生咧都會參加咯。特別係我哋讀緊碩士嘅學生咧，就一定會參加嘅。做編劇又好，做導演又好，做演員也好，咁就 Coppola 有陣時都會翻嚟睇添樣。 但其實點解會話一定要收一啲關於舞台導演嘅咧？即係每一位導演都要。主要讀多啲舞台導演先，點解會有呢個 idea？ 唔係，我諗唔係一定要收多啲舞台導演啊，而係特別係電影嘅導演咧，有陣時咧嗱，我搜翻我喺香港嘅經驗咧，我遇到好多導演就係咩咧？我真係比較直接啲講就係咩咧？唔識戲啊！ 嗯， 咩叫唔識戲咧？即係佢根本 identify 唔到個戲係乜嘢。 係。 个演员应该点样做？点样做呢完全系佢自己嘅 judgement 嚟嘅啫。即系你呢度再型啲啊？点样叫型先，大佬？呢个佢自己嘅 judgement 嚟嘅啫嘛。即 系 个 judgement 系唔系由个戏度嚟啊嘛？ 咁开心啲。 系啦系啦，咁嗰个戏系咩呢但系相对地，我哋读 theatre 出身人咧，就会花多好多时间去研究个戏究竟喺边度，因为我哋冇咁多啲。技巧嘢、技術嘢、科技嘢， 同埋我哋即係一啲長時間去排戲嘅。 係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因為好多時你讀電影咧，你一定要花好多時間咧，你去學。喂，你要知道用咩唔同嘅機。是怎样的、 原来那个 是啊那个 frame rate 是用什么又会不同的啊调色怎样做又会不同的后期又可以做些什么、那个 camera movement 又可以怎样即是你变了你多很多其他的枝枝东西你要读、即是对于戏来讲那些是枝枝东西来的、对我来讲。 即是没那么纯粹咯。 是啦、因为你很多时候你会靠多很多的拍摄上的技巧啊去讲个故仔嘛。 是 但是做舞台剧的人没有你只是得即是 Peter Brook 话斋，你就系得一个空嘅台，有演员有观众就系咁多。 嗯， 即系你系一定要好全心全意咁去做好个戏嘅。咁但系好多时咧，特别系一啲读电影电视嘅人，如果佢哋初段花太多时间就净系挂住呢啲技巧嘢咧，咁佢哋就对戏嘅把握，乜嘢系戏，乜嘢系基本戏剧冲突或者系戏剧理论嗰个理解咧，就会弱啊。所以哥普拉同埋即系我哋学校啦，我哋喺 UCLA 读书嘅时候就系好强调，就系所有人一定要对劇場嘅戏劇一定要有认识，等佢哋冇得靠啲镜头，然之后做咗嘢就唔识个戏啊。 嗯， 咁所以就变咗我哋学校就有咁嘅侧重啦，就系、是、所有人唔理你读电影电视定系读舞台剧，都一定要收舞台剧导演嘅。呢、這个就系即系。 但 系 你嗰时主要系读舞台剧导演？ 我主要系读舞台剧嘅，但系我都要读电影咯，就系因为我哋喺一个咁样嘅氛围之下嘛。所以就即係都涉獵唔少呢啲咁嘅嘢。 哇，幾有趣喎、 啊！係啊， 好啦，嗱，我哋今日講嘅咧就係 Godfather 啦，而佢嘅內容咧就係非常之豐富。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即刻進入咧 Godfather 嘅內容啦。 资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阿初，我哋继续翻嚟一剧资本啊！ 你走咁远做咩啊？ 唔系，因为咧有听众话我把声好大，好入麦。 而家咪仲大咯？ 哦，系咩？咁我细声翻啲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讲嘅剧本咧就是《Godfather》啦。咁啊，《Godfather》入面嘅情节咧系真系好丰富，而佢角色亦都非常之多。不如阿初，你同我哋即系讲下，即系我哋试下睇下可唔可以真系简短到去讲今日嘅故事内容啊？ 点解你唔讲嘅？ 因为我觉得你讲故事好好听咯。 哦，咁 我赞咗你好多次噶。我呢个波系永远都抛俾你。 我唔系想你赞我 啊。你想我分担唔得，我分担唔到嘅，你放心。 因为个戏呢、這个 Godfather 呢个戏成差唔多三个钟啊。 系啊， 即系我哋平时都少睇咁长嘅戏，但系呢个戏系的而且确好长嘅。咁三个钟，我哋即管将佢嘅内容讲完之后，我哋啊再讨论下啦。咁、但系我都想，因为呢个戏又系嗰句啦，即系好多人都可能睇过或者会比较容易啲接触过啊，所以我就唔想讲得太过细致，反而我哋可以花多啲时间讨论咯，我觉得呢个系几多嘢可以讨论。 系啊系啊。 咁好啦，教父讲咩啊？讲教父啦，系咪？边个系教父先？教父咧就系喺个戏一开始咧就系、是、由呢个马伦·布兰道饰演嘅呢个角色就系、是、叫 Don Corleone， 就系呢个柯里昂教父啦，系咪？咁、就个戏一开始其实系咩咧？就系佢嫁女啦，即、就、系、是、个女就出国。咁就好多人嚟佢屋企度就庆祝啦，咁啊门口就一大扎靓车啦，啲仔亦都由唔同嘅地方翻晒嚟啦，咁包括佢个细仔，就系阿细仔阿 Michael 就由阿尔帕仙奴饰演嘅，咁就但系咧啊靓仔啊古自然啦，咁啊佢翻到嚟就系话哦原来佢系啱啱打完仗翻嚟，咁啊翻到嚟咧就坐埋一边就见到所有人就喺度庆祝紧啦，咁啊爸爸喺度招呼紧亲朋戚友，咁佢就捉住个女朋友，咁啊同个女朋友讲，咁个女朋友就开始就知道，咦睇嚟你家底有啲唔正常、啊，就哦跟住就估到原来佢应该系有啲黑帮嘅背景啦，系咪？咁到最后就 Michael 喺度就讲咗一样嘢，就系话你放心啦，屋企嘅屋企嘅，我嘅系我嘅嘢，我系唔会掂屋企嘅生意啊，咁啊。就相安无事啦，系咪？咁跟住亦都翻翻去就讲翻，即系究竟呢个家族喺度做紧啲咩啦？喺仲喺呢个婚礼进行嘅期间咧，就第一样嘢就系咩咧？ 好多人要入 office 咯， 系好多人要嚟揾呢一个教父。 系 点解揾呢个教父咧？就系、是、因为原来我希望我冇理解错啊，就系、是、话原来咧意大利有咁嘅传统啊，就系、是、一个爸爸佢嫁女嗰日咧。人哋有咩要求呢佢都尽量有求必应嘅、 嗯。 即係有个咁样嘅传统啦。所以就好多人专登呢日呢就嚟敲门就搵啊、教父就係话哎你可唔可以帮我呢样啊。咁当然都有啲人呢就係嚟呢度纯粹係祝福佢嘅。咁当中就有一个人呢就走入嚟呢就叫啊 教父帮佢申冤啊，就系咩咧？就系话佢个女咧就应该系俾一扎年轻人咧毒打，就即系污辱咗咁样啦。咁、就嚟到就叫阿教父咧就系帮佢申冤，因为咧法庭的而且确系拉咗呢几个人判咗佢罪啊，但系判嘅罪实在太轻啦，所以佢就叫阿教父可唔可以帮佢做啲嘢啊咁样。诶、教父呢度就话俾佢听啦，哦，你梗系知道啦，因为今日我嫁女，所以我就一定要有求必应啦。但系你唔好忘记，如果你走入嚟呢度，你当我系朋友嘅。咁你叫我帮你做啲咁嘅嘢，咁啊都仲 OK 喎。咁但係呢，我之前呢想同你交呢个朋友嘅时候，你就唔领我情喎，就话我哋係黑帮咁样。咁你今日嚟咁样算係咩意思先？即係跟住话俾钱我，就问我几多钱可以做呢单嘢咁样。咁我觉得就唔係几好囉咁样、 嗯。 到最后呢个教父亦都真係呢就同佢讲话，得啦，既然你当我系呢个朋友，你就唔好俾钱我。有一日我会用得着你嘅。因为呢个人佢嘅工作系咩呢？系一个死人化妆师或者礼仪师啦。话唔定有一日要你帮忙嘅，唔紧要啦，今次我就帮你搞咗佢啦。咁、呢个教父呢就即刻就叫啲手下，叫啲手下做咩呢？就係帮我搵嗰几个僆仔出嚟。但系记住啊，佢哋咧罪不至死，唔好杀咗佢哋啊，只系教训佢哋嘅咋。你哋识做噶啦，应该去到咩程度？咁就呢个系第一个要求啦。有个人走入嚟，好啦，第二个要求咯，就有一个名歌手，一个 Johnny Fontaine， Johnny 咁啊，佢就 叫真 Johnny 都好有魅力咁。 系好紧要，好紧要，我哋行内都有一个啦。 Johnny 都系梗系 Johnny 啦， 好紧要。咁啊，呢个 Johnny Fontaine 走入嚟就系万人迷啦，所有人都系哇，你哋原来识佢噶，咁样佢就系一个歌手嚟噶嘛，咁啊唱只歌咁样， 癫咗 ，特别系以前嘅年代系咁样噶。OK， 好难见到明星嘅， 系好难见到明星啊！我哋都讲过呢个问题啦，但系唔喺嗰度再讲住先。总之就系呢个 Johnny Fontaine 入到嚟，咁啊个个人。知道哇，大家族真系有名望啊！呢、這个柯里昂大哥啦，呢、這个教父啦，咁佢哋唱完只歌，唱完只歌啦，呢、這个 Johnny Fontaine 亦都讲俾佢听，唉，其实生意唔系几好啊，点样生意唔系几好啊？佢话最近咧，电影公司有套新戏开，嗰、那个角色啱晒我做噶，如果我做嗰个角色咧，我个事业咧就可以由呢一个小小嘅谷底咧又反弹，又做得更加好啦。即系如果你可以帮我就好啦，咁样咁。教父就當然係話得，你係我契仔嚟噶嘛，即係我一路都睇你嘅，得，我哋會諗辦法噶啦。咁佢就話、啊、你可以諗啲咩辦法啦？因為佢邊個都唔聽喎，已經做曬可以做嘅。佢話咁，佢哋就話我哋會提出一個佢唔可以抗拒嘅條件啦，佢一定會接受嘅。咁 啊就結婚呢日就過去咗啦。咁呢個教父亦都派人咧就走去了解呢個電影公司嗰邊啦。咁走到过去电影公司嗰边呢就相当傲慢啦，就係话啊你係边个嚟㗎，我唔知你唔见你咁。到最后就即係叫做搭咗啊大哥个名出嚟啦，就係我哋系由呢个教父柯里昂派过嚟。咁老细就即刻接见佢啦，接见佢，但係呢个老细都系话就算系啊柯里昂大哥要求嘅话呢都搞唔掂啊，唔得㗎啦，算罢啦咁。其实派去嘅呢个人系边个呢？派去嘅呢个人系教父嘅其中一个契仔啊，真系契仔嚟嘅，但系就养子咁样嘅，同埋佢系一个律师嚟嘅，即系就变咗系个家庭嘅法律顾问，亦都系会代表啊教父咧就出去做好多嘢。咁佢就话哦，既然你 say no 嘅话，咁就好啦咁样。咁但系同时咧，就系因为喺呢餐饭入边咧有提过一样嘢嘅，就系话咧佢有只马就会赢啊，最近好贵嘅一只马，咁就走咗啦。呢个契仔走咗啦。咁点知第二日呢个老细起身嘅时候就发现啲咩咧？就喺床度旁边咧就系嗰只马个头啊，就系成个头就系割咗出嚟，就摆喺佢隔篱。但系竟然佢系夜晚瞓着咗都唔知道发生咗呢件事。 嗯， 咁亦都因为咁，当然嗰个角色就自然就去翻阿 Johnny Fontaine 身上啦。咁啊，只马杀咗就翻咗嚟 ，Johnny 攞到个角色之后咧，就有另外一啲事又发生啦。就系咩咧？就系、是。原来呢就而家喺美国呢度呢就唔係得一个好似柯里昂大哥咁样咁出名嘅教父，仲有好多唔同嘅黑帮组织嘅。咁你可以想象到黑帮组织做乜嘢啦，但係就其中一样嘢就係话有啲黑帮组织呢就想掂毒品。咁但係呢就因为佢哋知道呢一个柯里昂嘅家族呢就有好多 connection 系咩呢，就係啲政要人物啊，警察啊，法律界嘅人士啊咁样。咁呢佢哋就走嚟就搵柯里昂教父，就係话喂，我哋就想搞盘咁嘅生意，不如侵埋你啦。其实呢话就话侵埋佢，实际就係要佢嗰啲关系，咁令到佢哋就某程度上受到保护一啲，咁你就啲生意容易搞啲。但係呢教父呢佢嘅答案就係咩呢？我哋唔做毒品嘅。因为佢话 毒品是害人最不浅的，所以他就不做这件事。 咁佢坚持嚟。 係啊，佢嘅坚持嚟嘅。咁佢就唔做啦，虽然佢家族入面亦都有啲人话喂正喎，咁搵到钱喎，咁但佢就坚持唔做。点知就惹来係一个杀身之祸啦，就喺街道呢，喺买生果嘅时候呢，就俾人开枪就射杀佢。好彩佢就唔死得，就重伤就瞓咗喺医院。咁原本瞓医院就即刻就全个家族所有人就保护佢啦，所有人都返晒屋企，就好担心呢件事。好彩佢冇生命危险。但系咧，就呢个细仔咧，亦都同时咧就话想去医院度探下爸爸啦。去到医院嘅时候，发现就好奇怪啦，门口冇人守住，所有走廊应该有人守住，冇，乜都冇。入到去净系见到爸爸一个人瞓喺度，咁佢就知道出事啦，应该系有啲嘢会发生。咁佢见到个护士，然之后就即刻同个护士讲：，喂，我爸爸即刻要转房。咁啊，哇，乜鬼啊？转咩房啊？佢病危，佢唔可以随便喐动啊！佢话如果唔喐动，佢仲大件事啊！所以即刻就揾第二间房转房。同时咧，就有另外一个人咧。就走嚟探呢个教父啊，咁好彩呢个人咧就系之前嗰个礼仪师嚟嘅，其实系即系咪有个礼仪师就系求阿教父就帮手啊，同佢个女就抱个不平咁样嘅，咁就佢见到咦有个好彩系亲信嚟嘅，咁佢哋两个人咧就走去医院门口度，佢就同嗰个人讲嗱，抌 咗扎花佢， 系抌咗扎花佢，同埋咧就将你手咧就插落个袋度，好似有枪咁样，然之后我哋两个人就企喺个门口度。咁嗰个礼仪师咧就真系惊到癫啦，无啦啦叫佢喺门口度扮有枪，跟住即刻就已经有其他啲车咧，就有啲即系应该系其他嘅黑社会黑帮嘅人啦，就揸车嚟到见到有人守喺门口，咁啊唔敢入去，咁啊走咗啦。咁啊佢哋就靠咁样就吓走咗嗰啲人，然之后就顶得住一阵啦，即刻就联络家族啲人，然之后叫家族啲人嚟保护啦，同埋就报警啦，好紧要，你知道黑帮都需要人保护噶，系咪先？咁啊报警啦。但系点知警察嚟到咧，就系话个警察嗰个阿头咧就话系我调走啲人嘅，咁啊点啊？跟住仲打咗阿 Michael 一巴咁样嘅。咁到最后咧，呢件事亦都佢哋家族知道咗之后，就想要做一啲嘢啦。第一 ，Michael 咧就被邀请去开一个会，就系同呢一个警察部头先嗰个高级嘅警察啦，同埋 Michael 啦，同埋嗰个黑帮咧几个人咧就话开一个会。但系由于咧 ，Michael 啊，就系觉得喂呢件事摆到明就系佢哋夹埋，然之后就害咗佢爸爸啦，所以佢哋到最后嘅决定就系话咧，唯一嘅解决办法就系到最后杀晒佢哋两个。咁所以 Michael 就到最后亦都自动请缨，就系话咁等我嚟啦，我杀咗佢两个，然之后我就远走高飞，咁就搞掂啦件事咁样。咁就卒之就真系约咗佢哋去间餐厅咯。虽然嗰间餐厅系之前已经话肯定啊唔可以有埋伏咁啊嘛，但系佢哋就一早攞到线眼，就将支枪就摆咗喺厕所，最经典噶啦，套套戏都系咁，个厕所一定要喺嗰个厕所水箱入边有把枪噶嘛。 哇！但系呢场真系睇到我手震咯，真系好紧张，呢场真系好精彩。 OK， 咁佢就拿咗把枪出嚟，然之后。后就按照原定计划咁射杀咗佢两个，跟住就即刻就走，然之后就翻翻去意大利，翻咗去意大利咧，柯里昂原来有条村噶。喺意大利嗰度，咁啊去咗嗰度啦。但系唔好忘记，我哋一开始咪话佢有个女朋友嘅，咁就因为佢唔想有任何嘅危险啊，所以系完全冇人知道呢件事噶。即系包括佢女朋友，系所有人都唔知道佢究竟去咗边。咁佢就一个人就喺嗰条村庄嗰度生活啦。咁佢喺嗰度生活嘅时候咧，又即系靓仔就可能靓仔都有关嘅，就系多情啲啦，就见到一个靓女，就即刻就已经系搭上咗啦。 然之后吸引嘅， 冇耐之后咧就同佢就结咗婚啦。但系同佢结咗婚之后冇耐咧，呢、這个太太咧就系、是。上咗去一架平时系由阿尔帕仙奴饰演嘅呢个 Michael 咧，平时会上嗰架车咧，因为嗰个司机就揸咗个车嚟，然之后就跟一脚走咗嘛。咁阿 Michael 就知道，咦唔对路，点知个老婆上咗架车就炸死咗。咁所以咧就佢系结咗婚啦，但系呢个老婆亦都消失咗啦。同时咧翻去美国嗰边咧，另一边商人发生咗咩事咧？就系、是、根本呢一个咁样嘅黑帮啊、毒品啊呢件事系一路都未完嘅。就系呢边嘅黑帮咧，到最后系利用咗一样嘢，就系、是、一开始柯里昂教父个女咪结咗婚嘅。但系佢结咗婚之后咧，原来呢个老公一路都对佢唔好嘅。咁就有一日咧，就系、是、利用呢样嘢咧，嗰、那个老公咧又打个老婆，咁就柯里昂个女啦，就打电话翻屋企，我好惨啊，又俾人打咁样。呢、這个哥哥一听到咧，就怒火中烧。 呢、這个大哥嚟， 系呢、這个大哥，呢、這个大哥阿 Sunny 咧，就即刻怒火中烧咧，就即刻揸车就话要去寻仇啦。之前都已经系啦，呢、這个妹夫都已经俾佢打过啦，话你唔好对我妹咁差咁样。今次佢真系好嬲啦，咁就谂住去杀佢咁滞啦。然之后就揸车出去，啲人追佢都追佢唔切，点知就去到一个咧，即系嗰啲收路费嗰啲监听嗰度咧，架车停低咗咧，就俾人射杀咗。咁呢个大哥就死咗啦。咁就亦都咁样睇法，就有理由相信就应该系呢一个梅夫咧，其实就出卖咗佢哋啦。 咁好啦，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呢个大仔啊死埋啦。咁到最后咧，呢一个教父亦都要真系出手啦。佢就做咩咧？就系 call 晒咁多个大嘅帮派出嚟咧，就开个会，就讲咩咧？就系话我走嚟开呢个会，唔系要寻仇。呢个会咧系想话俾大家听，我唔会对于我大仔嘅死咧系追究，唔会报仇。呢个系我提出嘅条件啦，但系咧相对地，你哋要保证到嘅就系我细仔要翻到嚟，你哋冇人可以掂佢。如果有人唔肯掂佢，就唔好怪我发烂渣啦。咁样，咁亦都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呢一场咁嘅腥风血雨就叫平息咗啦。呢、这个细仔啊 Michael 咧，亦都因为咁就可以翻翻嚟美国啦。但系佢翻翻嚟美国之后咧，又有啲其他嘢出现咯。因为教父又开始年纪老迈啦。第一，第二就系佢个大仔咧就已经系身亡啦。而呢个大仔其实一路系佢嘅得力助手嚟，咁亦都系有望叫做升做教父啦，接管个家族啦，系咪？因为成个家族系好多生意噶嘛。咁但系呢个大仔就死咗，二仔咧就一路都系真系投闲自散，就搞啲其他嘢。所以咧，慢慢呢一个责任咧，亦都好似辗转系嚟到。而家有两个选择，一就系细仔 Michael。二就是有另外一个咧，就系头先话有个养子噶嘛， 阿 Tom 系啦，阿 Tom 呢个养子咧，佢就系嗰个家庭嘅法律顾问嚟啊嘛。嚟到呢个位咧，阿教父就真系落一个决定啦，就嚟开会，就话哦，而家我哋开会啦。但系开会嘅时候咧，你所有嘢唔使问我噶啦，问阿 Michael 得噶啦，我细仔，所有嘢佢决定。啲人咧决定唔到嘅时候咧，拧过嚟问阿教父咧，教父阿柯利昂咧就话唔想我，Michael 讲嘅嘢就 系 我讲嘅嘢，你哋信晒佢啦。咁亦都即系话 Michael 已经完全接管晒。这个家族的所有的生意啦。 嗯。 但是到最后呢，这个教父呢都叫做挺好彩的，就是他是跟他的孙在玩的时候呢，就在个花园那里呢，到最后就是即系我估计系类似心脏病或者咩啦，咁始终 佢就系阿 Michael 翻嚟同翻佢以前女朋友结婚生嘅仔， 系啦，佢阿 Michael 翻嚟已经生咗个仔啦，咁就到最后教父系弄孙为乐嘅时候，就到最后系咁样死咗，而唔系俾人射杀嘅，咁都算系得个善终啦，系咪？但系亦都因为阿柯利昂大哥就真系过咗身之后咧，呢、這个小柯利昂阿 Michael Corleone 咧就成为咗而家真系嘅教父啦，亦都到最后咧就呢个 Michael 咧就系啱啱就喺个教堂度咧，真系做人哋 Godfather 啦，因为有个 BB 出咗世啦，就喺个教堂嗰度咧，就系佢系即系通过紧一个仪式啦，就系话佢就会做呢一个 BB 仔嗰个 Godfather， 同时咧，即系喺个电影入边交代就系咧，佢哋呢个柯利昂家族嘅呢个黑帮咧，就已经系喺嗰一个 moment 同时间咧，就将另外几个大嘅黑帮嘅家族嘅首领咧都杀晒，咁就令到呢个柯利昂家族咧就个权力就更加巩固，成为唯一剩翻嘅一个黑帮啦。 嗯， 亦都到最后咧，就大家唔好忘记就系一路呢个梅夫咧系被认为系好有可能就系出卖咗个大哥噶嘛，阿 Sunny 噶嘛，咁所以到最后咧亦都系报咗个局咧，就系呢个 Michael 咧就叫咗呢个梅夫嚟，就叫佢讲系咪你做噶？你放心，你系我妹夫嚟，咁我点会杀你啊？就叫佢讲，咁佢真系讲咗出嚟就系关佢事嘅。而到最后呢一个 Michael 亦都冇遵守佢嘅承诺，系杀咗呢个妹夫嘅。 嗯。 但系到最后最重要嘅咧，就系佢最后嗰一场，就个妹就走嚟揾佢，就应该讲佢个先生过身呢件事啦。 点解你要杀咗我老公咁 嘅？系啦，但系呢、這个其实我哋唔好肯定究竟佢讲乜嘢嘅。但系当然啦，就系呢个妹妹就揾个哥哥就同佢讲我老公死咗，又唔知道系边个杀嘅咁样。但系真系好多种种嘅迹象，亦都相信有。可能是这个哥哥 Michael 他做的这件事啦。他老婆在个戏的差不多最后呢就问他就是说究竟你妹夫的死关不关你事啊。那你 Michael 就在这里呢就是很冷静很夹硬直接跟我不关我事。咁然之后就继续返入去同佢啲其他嘅手下开会，个戏亦都喺度完咗啦。 其实我想问呢，点解呢，即係我唔知係因为嗰个年代事定係咩，点解佢哋会係 Godfather 嘅，即係 Godfather 係一样神圣嘅嘢，定係即係一啲黑社会嘅。 其实係咁样嘅，你问呢个问题都几复杂啦，我嘅理解就係咁样嘅。第一 ,Godfather 呢个咁嘅传统呢，其实就係话有啲人譬如结婚生个仔，你有个 BB 啦，咁呢个 BB 可能会领洗啦，领洗嘅时候呢佢哋就会通常找一个人咧，就系做佢个 Godfather。咁呢个 Godfather 咧，好多时系咩咧？好多时系牧师嚟嘅，可能 系啊。 即系我识好多，即系牧师咧，系佢系好多人嘅 Godfather 嚟。咁亦都后来就亦啲未必系牧师添。即系有啲人哦，可能佢有宗教 教信仰嘅，咁佢就走去揾佢咧，然之後話你可唔可以契咗佢，好似我哋中國人過繼咁樣，咁就契咗佢。咁但係同時間咧，而家呢個所謂嘅 Godfather 咧，喺我哋呢個戲入邊講緊嘅咧，就講緊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我哋喺香港嘅所謂嘅黑幫，我哋就叫做大佬啦，係咪先？咁佢哋就係啊係啊龍頭大哥係咪？咁但係咧呢個黑手黨啊，呢個意大利嗰邊咧，你哋要知道意大利咧係一個宗教嘅熱情都係好高嘅一個社會嚟嘅，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一半係一個掩飾，一半咧就係真係一個實際需要。你諗下，即係嗰啲人去求佢 Godfather， 同佢講 Godfather， 我係當你係自己個阿爸咁樣，然之後佢就要照顧佢。即係呢一個係點解係一個家族？點解係 Godfather？ 即係有好多嘢混淆咗一齊啊，而到最後亦都即係引申咗做一個黑幫嗰個情況咯。 几有趣！今日咧，你讲呢个故事真系简而精啊，坐西。 我尽量啦，尽量啦。 真系犀利，但系好清晰。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再讨论下。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继续我哋一剧之本啊吓，初我哋今日咧讲紧嘅就系《Godfather 教父》呢一个嘅电影嘅作品啦。其实呢个电影作品，我哋讲翻少少 background 先，佢系由小说改编过嚟。 系。 咁小说本身个 就系Mario Puzo。Mario Puzo 同埋其實就係同埋 Coppola 兩個人 ，Francis Ford Coppola 兩個人就寫個劇本啦 ，base on 嗰個小説啦，然之後就係 Coppola 自己就係個導演啦。 哦，咁呢個就係簡單嘅教父嘅背景啦。你頭先亦都非常之簡單咁講咗教父嘅內容。 我哋點可以將一個三個鐘嘅戲咁短講？ 嗱，但係講真喎，呢一個電影咧睇三個鐘嘅時候，我唔覺得辛苦，真係我真係覺得不斷有一啲推進故事嘅事情發生緊。 係， 即係我三個鐘一啲都唔覺得漫長。但係頭先我哋咪後咧，喺度討論嘅時候，我講咗一個好精警嘅。 你有啲好精警嘅， 好精警，我真系觉得。 我相信听众都好想听下。 你可唔可以重复呢个对话咧？嗱，我哋今次一套戏个戏名咧就叫《Godfather》， 系， 但系个主角唔系 Godfather。 好句，但系有咩理据咧？可唔可以讲嚟听下咧？ 咩？你头先跟继续同我讲系话，但系最后都系 Godfather。咩呀、啊、我諗咗陣係喎，因为我觉得呢今次嘅主角係 Michael 啦，係佢第三个仔啦。咁但其实最后佢都变成 Godfather 啦。即係其实都係讲緊佢成为 Godfather 嘅故事囉。因为某程度上简单一两句去讲呢个故事嘅话都係一个主线嚟嘅。即係佢第三个仔点样由唔想做 Godfather， 慢慢一步一步变成最后都係成为咗 Godfather。 即係我觉得你咁讲呢就係呢个 Godfather 应该可以同香港最近一套港产片啊，可以分庭抗礼，嗰个叫魔警，即系讲成魔之路咁样嘛，即系讲阿 Michael 点样又唔想做到最后变咗做 Godfather 咁样， 类似啊，类似啊，好简单啫嘛，其实 好好啊，你好好啊， 你真系十五分钟我一句搞掂你啦， 你好叻啊，咁你继续讲啦，我唔讲啦， 啊，阿初我继续嘅嘢想问你噶，咁唔系嗱，我想问就系、是、呢套戏咁经典啊，其实佢最经典或者你觉得好欣赏嘅地方会系啲乜嘢咧？呢个故事， 我唔知道啊，点解嚟问我嘅？即系我反而觉得就系大家睇有阵时真系好得意，我觉得呢个问题，啲人问我套戏有乜好睇，即系睇完之后，点解你咁唔信自己嘅啫？好唔好睇咧？系冇乜好讨论嘅，我觉得。 嗯、 即系我讲过好多次啊，我哋喺节目度提过好多次啊，就系、是、喂，如果你套戏睇完之后你觉得好睇，我讲完之后你会觉得唔好睇嘅话，咁冇意思嘅喎，系咪？ 即系或者睇嘅过程里面，你已经知道自己嘅感觉，即系你觉得哇，好想追看。 系啊，系啊，系、啊。 或者你想瞓觉，其实已经好明显一两个感觉。 但系咧，又有啲戏系咁嘅，就系咧，你觉得唔好睇，但系我讲完之后，啊又系，咁你翻去睇多次之后，系、啊、好睇，即系有阵时会咁样嘅。即系我哋其实成个节目到最后，我最想做嘅咩咧？系如果我可以嘅话，即系好大口气咁。如果我可以提升大家嗰个品评嘅能力。提升大家欣赏呢啲嘢嗰个能力嘅话，咁、就好啦。 即係我一路都繼續喺度教緊書或者繼續做呢個節目，呢、這個最緊要嘅原因就係、是、如果我可以提升到大家個品評嘅能力。咁調翻轉啦，你頭先話又好有追看性啦，你又講咗你覺得嗰個主角係阿 Michael 啦。咁點解你覺得咁有追看性，同埋個主角係 Michael？ 你追緊啲咩睇緊啲咩先？ 哇！但係其實你對於我嚟講咧，我係覺得最好睇嘅地方係佢哋啲演技喎。係，即係嗱劇本嗰啲，我覺得顧之然都係好完整啊，好豐富嘅，係好多事情發生。但係佢哋嘅演技係真係我係驚嘆，即係我頭先同你講都係啦，有啲場口咧，我真係睇到手震喎。 係， 即係其實有一兩個場口，我覺得係頭先話。佢喺嗰间餐厅喺个厕所度攞把枪出嚟，我哋已经知道晒佢个剧本系点噶，即系已经讲好晒佢点样一步一步去杀。跟住佢咧就同佢讨论，跟住话我可唔可以去厕所，行入去厕所，跟住攞咗把枪行出嚟嘅时候，你以为佢会开枪？咦？点解佢仲争一步嘅？哇！我觉得系啲戏好好睇喎，呢、這个故事系即系最吸引我。觉得佢成为一个经典嘅就系 Al Pacino 同埋教父佢哋两个。真係好有氣味咯！ 馬龍白蘭度同埋呢個阿爾帕仙奴都係出咗名嘅 method acting 嘅好有名嘅演員嚟嘅。係咁啊，當然啦，我哋唔係喺呢度。 有冇同佢哋交手過？ 阿爾帕仙奴我親眼見過一次。就喺美國睇佢做戲，我連入後台入唔到啊！但係我見過一次，咁啊 Coppola 就見過啦，即係傾過偈啦。但係馬龍白蘭度就應該過身㗎啦，其實。 咁對於你嚟講咧，呢、這個電影啦，好吸引你嘅地方係劇本、導演、演員，即係你會選取邊個地方？ 我觉得咧，第一样嘢我头先提，即系又系咪后讲嘅一样嘢，就系话咧，如果我哋而家睇杜琪峰嘅《黑社会》第一、第二、第三咧，你睇下咧，其实即系人哋喺1972年已经做紧啦。嗰件事个基调都系讲紧同样嘢噶，即系虽然个古仔唔系一样，就系讲边个要争做嗰个龙头大佬，但系都系讲紧佢哋成个一个黑帮嘅家族。佢點樣去運作，或者到最後佢點樣生存，呢個係有少少相似嘅。咁但係呢，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呢一個戲呢，我諗點解嗱，我哋點解成日講啲戲種呢，梗係有 drama 啦，有 action 啦，有 comedy 啦，係咪，即係而香港呢近年其中一樣嘢好出名嘅就係黑幫片啦，係咪， 其實由無間道之後係咪 都唔係㗎，再做古惑仔呀、大佬。 哦，係 你諗下，由古惑仔開始 陪伴你長大 嘅內地嗰啲觀眾啊，係真係想辦法，因為禁片嚟㗎嘛，因為內地係冇黑社會㗎嘛，呢、這個你都知㗎啦，係咪，咁內地冇黑社會㗎嘛，咁唔會有黑社會片啦，咁你冇黑社會片，咁係禁片嚟㗎嘛，咁內地啲人係好追捧呢啲嘢㗎，喺華人社會入面啊，呢個成個系列啊好重要㗎，唔係淨係個漫畫，係個電影都係咁樣。咁你諗下呢樣咁嘅嘢，原來唔係我哋好原創嘅嘢嚟喎，1970幾年。教父就是一套黑帮片咯，而呢一个唔系一个唔常见嘅题材，系一个好常见嘅。 喂，但系其实你咁样讲又系，点解黑社会呢题材会咁多年都咁好做，咁多人都想做？系 你问呢个问题问得好，我答你一个答案，好得意嘅，好简单嘅就系、是、啊，点解我哋会睇咩《溏心风暴》啊？ 权力斗争啊， 权力斗争啦、啊，同埋系仲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咩呢，我觉得戏剧咧系 fulfill 紧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唔能够好容易接触到嘅一啲嘢。即係譬如好似我哋點解以前啲古希臘嗰啲戲劇呢係全部都係講皇后將相神仙啊嗰啲呢，因為我哋接觸唔到㗎嘛，然之後佢可以滿足咗我哋某一啲嘅想像力或者係好奇心㗎嘛。即係如果嗰個係嘩同我哋日常生活完全一樣嘅話，冇人有興趣。但係當然啦，喺我嘅世界就係冇嘢係完全一樣嘅。当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我哋 study 佢去到一个好深入嘅地方，每一个人物都系有佢嘅独特性，而通过呢样嘢已经够做戏㗎啦，通常系咁样嘅。咁但系因为你冇办法咁样卖㗎嘛，嘩今日我哋讲有一个人佢系一个文员嚟㗎，佢日日都系做文员㗎。咁唔得㗎嘛。 我唔系文员，我唔会对佢好有兴趣。 係啦，咁所以呢有某啲大嘅题材呢系因为 fulfill 緊观众嘅幻想渴望。咁所以咧就呢啲题材系好容易做嘅，讲皇后将相、皇帝宫廷斗争，提到唔少戏啦，系咪？讲打仗，系咪？你话吓、打仗冇人想打仗，唔系噶，好多人想打仗噶，话俾你听，个个人都幻想自己上战场，特别系啲男人咧，个个都幻想自己上战场，所以点解嗰啲人咧，佢哋咧就算咧参加唔到、考唔到做警察咧，都要去打 war game 咯。 所以如果讲黑社会咧，佢更加其实佢哋表达系好男子，亦都系好 raw 噶，因为黑社会呢啲人咧好容易就你会见到佢可能兽性啲嘅一面，即系呢啲题材之余，亦都系人性上面我哋容易去接咗一啲比较 raw 啲嘅一面。 我哋其实到最后。都系嗰句啦，就系、是、我哋全部嘢都系睇紧人性嘅啫，呢、這个就肯定嘅。只不过呢啲唔同嘅题材咧，其实到最后我觉得系咩咧？系糖衣， 即系我哋，哎呀，我去睇爱情戏啊，哎呀，我去睇科幻啊，我去睇战争啊，其实你到最后全部都系睇紧人嘅，只不过嗰个糖衣咧就好似，哎呀，我好似容易接受啲。 哦，都系嘅， 因为某啲人可能会对某啲题材特别 sensitive 啲嘛，咁嗰啲人咪去睇呢啲题材咯。你话呢一个戏有啲咩特别吸引？其实我谂我同大家都系一样噶，就系、是、因为佢作为一个黑帮片，一个黑帮电影。讲一啲咧，我哋哇，我哋唔知道原来嗰个生活系咁嘅，我哋唔知道嗰个世界系咁嘅。然之后咧，仲有一样嘢，你谂下，如果系讲几个人，哦，佢哋嘅生活咧，日日就系整下面包嘅啫，你唔会觉得紧张？但系你讲系今日佢可能会无啦啦行出去揸车死咗，咁、你系咪一个 dramatic conflict 大啊？即系本身嗰件事已经 dramatic 啦嘛，已经戏剧化啦嘛，咁嗰样嘢咪容易引起我哋嘅共鸣啦。只要个戏做得唔差，我哋代入到嘅话，咁佢已经产生咗个好好嘅戏剧效果，咁佢个戏就唔难做咯。所以变咗呢一类型嘅戏咧，就永恒不灭嘅，即系一定系咁样嘅。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喂，咁不如 Winky， 你头先话觉得阿 Michael 系主角啦，咁我唔反对嘅，咁我但我啊想听下你点样讲呢个故仔，因为好老实讲，我直接啲讲啦，就系头先喺我讲个故仔嘅时候咧，特别系前段咧。我必须要讲咗好多阿教父啊，即系阿 Michael 个爸爸， 系啊，系啊， 呢个马伦伯兰多。但系咧，其实个主角咧系阿 Michael 嚟嘅。咁我想听下你讲啦，你觉得嗰个主角系佢嘅话，咁点解系佢咧？同埋你跟住佢嗰条线咧，其实你睇紧啲咩噶？ 嗱，首先如果我哋睇一个主角，我总会系谂佢经历咗成个故事之后有一个最大嘅转变啦。咁我哋好明显见到佢就系由一开始，佢都同佢女朋友讲话，我家族嘅事唔系好关我事嘅，我系我嘅。咁即系佢唔想接触佢家族一啲黑帮嘅嘢啦，佢想做一个简单嘅人啊，正人君子。而事实上佢家族亦都唔想佢去接触咁多呢啲嘢噶嘛，即系都系唔想，唔到最后一步都唔会叫佢出马噶嘛。其实咁跟住个过程里面，佢要开始翻嚟帮手啦。即系佢喺呢个家族亦都有佢嘅必要。到最后他做了很多事之后，亦都好像很理所当然地他要去接受他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他要去做一些这些黑帮的事情。到最后他亦都是某程度上模仿了他老豆一些一些处事的方式啊。咁形成咗佢坐咗佢老豆个位啦，我哋就已经见到佢爸爸就可以功成身退添啦。咁佢最大嘅转变就係佢慢慢形成咗佢坐呢个位，而且佢知道点样去做，佢唔係好唔愿意咁样被逼坐，佢喺成个故事影响底下，佢转变成我就要坐呢度，我亦都要有呢个能力。佢仲同佢爸爸讲话，我话我搞得掂，我就係搞得掂啦。所以呢个系佢最大嘅转变咯，所以你见住呢个好似系佢嘅故事，佢嘅转变咁样，所以我会形容佢为主角咯。 嗱，关于你呢个论点咧，我完全同意嘅，即系呢个古仔个主角冇可能唔系 Michael 嚟嘅。但系我头先都即系已经系开始渗出嚟啊，就系我讲法就系、是、咦，其实头段咧个戏咧系花咗好多时间咧系讲佢爸爸嘅，就呢一个咧我自己系有少少意见嘅。如果你问我系喺编剧上面个古仔，嗱，我直接啲讲我睇到嘅版本，或者我认为点样可以再改善呢个戏啊？虽然有啲不敬啊，我竟然讲即系一个咁样嘅名著，然之后。又话我觉得佢有问题，有啲嘢唔好，同埋有嘢需要改善。咁我即管讲，我觉得点解要改善，同埋点样改善，同埋呢啲嘢系同我哋 show 翻我哋个节目啊，讲故仔。其实我哋成个节目系讲呢样嘢啫，讲故仔。究竟我会点样改善呢样嘢？嗱，如果我哋话嗰个主角系阿 Michael 嘅话咧，咁第一样嘢我首先考虑嘅就系有冇一啲场口其实唔需要佢亲眼目睹。而我哋可以直接 cut 嘅，嗱當然啦，即係喺一個戲劇上嘅表現咧，唔係話佢唔需要親眼目睹，我就唔可以做嗰啲場次嘅，我係 OK 嘅，嗰啲場次係可以做出嚟嘅。但係咧的而且確，而家想交代嘅好多嘢咧係多咗去啊，我想好似要想俾馬倫伯蘭道有戲做啊。俾佢嗰啲場口做咗出嚟咁樣，而係唔係真係幫到個戲個成個推進嘅？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咧嗰個禮儀師。嗱，嗰個禮儀師其實一開始喺個戲好開頭咧就出現咗嘅，就係嚟就要求話你可唔可以幫我？ 第一個鏡頭就係佢添。 系你可唔可以帮我个女啦，叫申冤啦，即系叫攞翻个公道咁样啦？呢一场戏 其實咧就個 payoff 係咩咧？即係我哋話佢 set 咗一樣嘢，然之後就會即係俾翻觀眾知道佢個後果係咩噶嘛？佢嗰個 payoff 就係咩咧？第一就係喺個醫院門口守住，即係等阿 Michael 同呢一個Undertaker 呢個禮儀師咧，就一齊守住門口就扮有槍啊嘛，係嘛？跟住仲有一個 payoff 就係咩咧？就係、是、個大仔阿 Sunny 死咗之後咧，就係呢一個死人化妝師咧。就幫個大仔化妝，而呢個教父奧利昂咧，就同佢講話：我今次終於真係需要你幫翻我忙啦！就係你一定要幫我化好啲我仔個樣，我唔可以俾我太太見到我仔個樣係咁樣。咁呢一個角色嗰個 pay off 咧，就係咁樣啦。但係咧呢樣嘢咧，你諗深一層咧，佢對於阿 Michael 嗰條線嗰個影響咧，係唔多大噶。嗱，咁當然你話喂，咁好多嘢都對佢影響唔多大㗎啦。咁所以我而家提出嘅就係話，我哋有冇辦法將個劇本用一啲嘅小嘅改動，然之後呢一條線係抌翻入去嗰條所謂嘅主線嗰、那個主角嗰條命脈入邊，咁會幫到個戲多啲。嗱，舉個例啦，我開始做編劇啦，即係我改個劇本㗎啦。我而家以下講嘅嘢就係話，如果第一場呢一場呢、這個禮儀師走入嚟揾呢一個教父嘅呢一場戲，係俾個细仔啊 ，Michael 见到嘅，而且咧，因为呢一个礼仪师咧，佢嚟到咧，其实系因为佢，哎呀，我求下你啦，咁佢跪晒落地啊，咁样，因为呢个教父亦都系初系唔肯噶嘛， 系， 咁而呢个 Michael 见到呢样嘢，佢系唔中意嘅，因为佢唔中意家族做呢啲嘢噶嘛，仲要今日系佢个妹结婚嗰一日，所以佢对于呢样嘢嘅不满，佢对呢样嘢嘅唔中意咧，系喺嗰度我哋可以见到，但系我哋唔知道呢个礼仪师究竟嚟呢度系做乜嘢嘅。O、okay, K， 但系之后有一场戏就系佢哋两个守喺佢爸爸嗰个医院个门口度，系咪？如果喺呢度先至同佢两个守喺门口嘅时候，跟住呢个礼仪师先至走到嚟呢度嚟探佢爸爸，咦 ？Michael 唔会觉得奇怪嘅咩？咦？之前佢哋完全系应该系闹翻咗嘅，因为我爸爸对佢好差嘅，点解佢仲会嚟探我爸爸？喺呢个时候，呢个礼仪师先至讲啊，你爸爸真系好好人啊，佢咁样咁样咁，但系佢。竟然到最後啊，嗰啲後生仔佢哋侮辱咗我個女，竟然佢都冇殺到佢哋啊！我真係好嬲啊！但係你爸爸到最後解釋俾我聽，點解淨係咁樣？因為佢哋已經得到佢哋應有嘅懲罰啦。譬如係咁樣，呢、這個 Michael 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對佢爸爸改觀啊！嗱，重點係咩咧？佢對佢爸爸改觀，對佢嘅家族嘅改觀咧，係幫佢慢慢要 make decision 決定，究竟佢係唔係參與家族嘅嘢，係唔係做家族嘅嘢，甚至係成為教父。呢一点咧，我认为个戏咧，而家有好多位咧都系太过顺理成章啊！点样顺理成章啊？哦，爸爸而家就俾人枪伤咗，跟住咧佢哋话要报仇，咁跟住呢个细仔咧就阿 Michael 咧就走出嚟话，咁等我去同佢哋开会啦，然之后我射杀佢哋就得啦。嗱，呢一个位咧，当然啦，讲古就唔好博古，我自己睇点解呢一个细仔阿 Michael 会咁好用斗狠去到嗰度话等我杀咗佢咧？有两个喺个戏入边有设定到嘅原因嘅，第一个好简单，因为佢系佢个仔啦，即 系 佢想为父报仇，呢个系好简单嘅动机嚟。第二样嘢咧，大家或者未必有留意嘅就系个戏点解一开始佢要打完仗翻嚟啊？佢系一个军人嚟嘅。即係佢係有受軍訓，佢有某一啲嘢係佢先天地唔同嘅，唔係喎，佢係 accountant 嚟嘅，咁就另外一個故仔啦，係咪先？但係唔係，佢係一個軍人嚟嘅，咁呢啲嘢導致佢係可以執行一個咁樣嘅行動，但係而家喺個戲入面去描寫佢嘅 struggle 或者佢決定點樣解決呢樣嘢咧，係唔多嘅。嗱，我講得清楚啲啊！如果我係 Michael， 我認為黑幫做呢啲嘢係唔啱嘅。但係黑幫咧，而家咧開槍射殺咗我爸爸。咁正常嚟講，如果 Michael 佢唔想用黑幫嘅方法解決呢個問題，佢應該會想辦法用正途解決呢個問題 啦。報警啦，去 告警啦，係咪先？咁但係因為喺個戲入邊亦都 set up 咗，就係警察唔會受理嘅，因為警察原來嗰方面係有人係佢哋嘅人嚟噶嘛。係 啊。 咁導致佢係挺而走險，被逼要選擇呢一樣嘢，就係、是、自己落手去殺咗你，因為佢哋係對方要想有一個咁嘅會啊嘛，就係、是、得。三个人，大家就开个会就和议咁样，然之后就倾咗佢啊嘛。佢就 系 用呢个机会嚟报仇啊嘛。 系 嗱呢一度咧，我认为呢个戏入边咧系呢个阿 Michael 嗰个 struggle， 即系佢个自己个挣扎，究竟佢系唔系应该做呢样嘢，或者佢慢慢踏上去教父呢条路咧，而家系太过顺理成章噶，我觉得。 嗯， 即系成个戏而家就系、是、哦，佢好合理啊，佢大哥死咗，佢就要做噶啦。哦，佢翻到嚟咧，佢冇同阿爸讲，我唔真系唔想掂家族啲生意，不如你叫阿 Tom 啦，阿 Tom 就系嗰个养仔咧，就系、是、律师嗰、那个咧、不如叫佢做啦，我真系唔想做啦，都得噶、哦。但系我哋喺个戏入边，而家的而且确咧系好少见到佢有 struggle 嘅。 哦， 咁究竟喺边个位开始佢决定要做教父咧？系唔系佢喺意大利一翻嚟，佢已经决定咗要做教父嘅咧？ 定还是系佢揸起枪决定要帮佢爸爸报仇，佢已经决定要做教父咧，根本佢一路都唔想做，系咪先？佢一路都觉得做呢啲系唔啱噶嘛。 但佢突然之间翻嚟之后，好似 突然之间佢想做。嗱喺呢一个角度去睇啊，阿 Michael 呢个角色呢啲戏咧系冇用尽到噶，即系冇描写得好细致啊。咁当然啦，个戏整体依然系好好睇嘅，就系睇佢点样由一开始话我唔会掂家族嘅生意，到佢慢慢去到一个地步，就系话哦。佢做咗教父，真係到個戲最後佢做咗教父，呢一個係我完全冇反對。但係論個戲呢一個人物嗰個心路歷程咧，我覺得係應該可以有一個更加有趣嘅演繹，個戲成個應該會講得仲可以仲好啲。嗱，而家個戲已經用咗三個鐘，但係按照我頭先咁講咧，第一有啲嘢可以 cut 嘅，有啲可以用第二個角度講嘅。但系另外亦都有啲嘢咧要加强啦，就系、是、我就系觉得阿 Michael 佢嗰个心路历程，佢点样慢慢去到一个位，佢被逼硬着头皮接受，甚至佢认命，呢、這个我冇办法甩到噶啦，呢、這个系我命运，即系呢个系好多希腊嘅悲剧都系讲同一样嘢，就系呢个系我命运，我爸爸系教父，咁我就变成教父啦。因为其实 Michael 就算到佢话 OK， 我肯处理屋企嘅生意，其实佢仲有另一个使命噶，喺个戏入边咧描述得唔系好清楚，佢个使命系咩啊？系要令到成个家族合法化。 哦，系啊，系啊， 即 系 呢个系 佢同佢太太讲， 系啊，佢有同佢太太讲过，嗰、那个合法化唔系纯粹话，诶、哎，我哋继续杀人放火，然之后合法咯，系佢希望自己家族唔使再做一啲犯法嘅嘢，跟住佢咪开始诶掂赌场嘅生意啊，希望做一啲正当嘅生意，咁赌场嘅生意都叫做正当嘅生意，都 系 有发牌有监管 嘅， 成个 澳门都合法噶嘛，而家 ，OK 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其实都有啲 struggle 噶，即系佢想做呢个生意，哦，咁佢屋企嗰啲人点样睇咧？佢屋企嗰啲人會唔會有啲人係唔同意嘅咧？其實阿 Tom 一路有啲嘢唔係好中意佢嘅做法噶嘛，但係到最後原來佢有一個咁嘅使命喎。喺呢啲位度嗰個描述咧，而家係輕輕大過好順理成章，但係就係亦都係冇用盡到個故仔嘅 set up 咯。 咁嗱，其實最後啦，即係個故事就好精彩啦，但係馬龍白蘭度又唔係主角，會唔會嘥咗佢咧？反而好似。 嗱，我有几个睇法嘅。第一样嘢，我又想真系发下牢骚啦，就系、是、其实喺香港都耐唔耐，即系我哋平时睇戏都会有嘅，就系、是、我哋提过好多次嘅，就系、是、哇六大影帝同场演出啊！喂，点样六大影帝六个都做主角咧？冇可能嘅。咁但系你的而且确喺当年呢一套戏上演嘅时候，马龙白兰度就系最出名嗰个嘛。 系 大部分人系净系听到马龙白兰度呢几个字就已经系买飞噶啦嘛。但系艾帕仙奴可能系冇咁出名嘅。 系好似话系呢套戏之前都系拍啲小电影，因为呢套戏而变得好红。 小电影你讲到好似系啲咸片咁啊，只不过系细片嘅系嘛？你知啊？ 我谂嘢好正常啊，你谂错嘢咋？ 哦，系，我谂错嘢，我谂错嘢，唔系你有乳癌。咁我哋讲翻马龙白兰度啦，系咪先？马龙白兰度即系佢而家就系被委派咗，就系要做呢一个教父奥利昂。即系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就系、是、喂佢一出嚟一坐低就赢咗啦，佢做呢个角色系嘛，好容易入信啊。咁亦都喺个戏入边，其实系。是要 establish 呢一个教父嘅形象，呢、这、一个成个黑帮啊，究竟系如何运作？同埋按照我哋头先个讲法，同埋而家个戏入边都系嘅，就系、是、Michael 其实系辗转喺佢爸爸身上面睇到呢个道亦有道，佢作为一个黑帮嘅大佬，一个成个家族嘅首领。佢系点样去做事嘅？点样去处理身边嘅人、自己个家族同埋个事业嘅？咁呢啲系对阿 Michael 嘅影响 系 好大 嘅、啊。 我觉得呢一个角色作为一个 symbol 啊，系好重要嘅、嗯。但系咧，好老实讲，个戏入边，我而家依然系觉得有少部分咧，就系因为嗰个系马龙白兰度，你唔可以 cut 佢啲戏 cut 得咁多，你唔可以唔俾戏佢演。導致係有一啲戲咧個場口咧就偏重咗喺佢嘅身上會多咗一啲咯，但係其實、 哦、就唔係喺個主線上面講緊故事。 啊、但係其實就、哦、你諗下，馬龍白蘭度中咗槍之後冇乜戲做㗎啦，係 㗎 係 㗎，中間有大段時間都冇。 當然係已經係好少啦，但係就而家佢最主要嘅就係 establish 呢個教父嗰個江湖地位同埋處事手法，是啊、但係其實個戲一定唔喺佢身上咯。 嗯，認同嘅，認同嘅。所以話一個戲個主角。未必系一定系一个明星，明星唔一定系主角嚟嘅。调翻转头， 冇得咁讲嘅，因为对于普通观众入嚟睇嘅话，佢真系想睇马龙白兰度嘅话，马龙白兰度都系主角嚟嘅。只不过我哋而家，我都想大家留意嘅就系、是，我哋而家系喺一个好学术性嘅层面讲话一个戏净系得一个主角。你去睇嘅时候，你真系话你唔系下下都攞住呢一把所谓嘅戏剧艺术嘅尺去度所有嘢噶嘛？你睇嘅时候系咩咪咩咯。只不过我哋。 哋坐低分析嘅时候，如果我哋讲嘅嘢系个理论系啱嘅话，系帮到嘅话，其实个戏真系喺嗰啲位度调整少少，个戏应该系会好啲嘅。即系我希望大家听众，如果系听开我哋嘅节目嘅话，你明白我点解会咁讲，同埋我头先讲嗰啲嘅改动啊，究竟点样帮到个戏咯？ 都明白，不过即系咁多年咧睇《Godfather》嘅 poster， 佢啲 DVD 嘅封面啊，全部都系。阿馬龍扮到嚟啊嘛，好型！不過即係睇咗先知，原來我個主角係 Michael 嚟嘅。咁 anyway， 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好精彩嘅故事啦。我都好多謝阿初你介紹咗我睇呢一個，我哋今日討論呢個故事。 冇客氣，我仲有好多可以介紹俾你睇。 好啊，咁我哋希望下個禮拜或者再下個禮拜或者再下個禮拜都討論更加多好精彩嘅劇本啦。好，咁今日多謝曬阿初嘅分享，我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